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邻里关系啦。这个事儿发生在陕西西安啊，在西安有一个赵先生，就住在一个小区里头。但是呢，赵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苦恼，就是他的楼上邻居哦，一天到晚噪音不断，也就敲门啊、讲啊也没有用。所以呢，这赵先生就忍无可忍，决定了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他做了件什么事儿呢？他到网上花了400块钱买了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叫震楼器，就是买回来整栋楼都震，那个噪音。震楼器呢是为了产生强震而设计的哈。那它的震感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拿那种超级大的电钻，然后钻你家地板，震啊，而且声音超级大，你知道吧？所以呢，买回来这个400块钱的震楼器之后，赵先生就把它搁在家里。哎，插上电，打开，关上门就走了。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回家。当然楼上的邻居呢是不堪其扰啊，这个震楼器钻孔的噪音和震动，你说大半夜的是不是吧，夜里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楼上邻居也是报了警，还给物业打了电话。但问题是物业和警察都来了也没有用，因为赵先生不在，业主不在家，所以呢只能等赵先生回家再说。两天之后赵先生回到家的时候，门口警察正等的等着他呢，然后当然是要求他把这个家里的这个震楼器给关掉。当然也最后在这个警察的调解之下哈，赵先生和他的楼上这个邻居也都同意了，说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不是啊，不好，就是互不烦扰。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赵先生买了震楼器，听说这栋楼里买了震楼器，比楼上邻居更着急害怕的是这栋楼的施工方。施工方说，应该是我多虑了，应该不会倒的，应该不会。 悄悄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花了4个字去想象今天的希望，在这个时候花一个随心所欲的转，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看看一眼。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给自己什么时间，不管下雨 是失恋。哎哎，多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在那一天。 清早看见一股晨曦，我想到了你，你是否还像布鲁斯那样忧郁却进去我心。每个摇摇晃晃的清晨，你叫我欢喜，有你那柔顺如玉的发丝撩开了如般的我。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刻之际，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昨夜我梦见一颗孤星，我想到了自己，我是否变成你希望的样子，为了讨你的欢喜。每个恍恍惚惚的夜晚，我为你沉醉，用我那无数万方的灵魂慵懒着如诗般的你。当你转身离去，在那幽深河畔，我已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尘封的边界。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刻之际，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山谷传来火车轰鸣，想断奏鸣曲，收音机里播放着顿时这段恋曲，有一丝悲鸣。这叫明明灭灭的爱意，像一次远行。当我们越过终点，要向那深秋里漫溢风雨。我听到一首歌，我又想到了你，我们已无声息。越过了那爱的边界，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刻之际，你无声无息 晨曦，我想到了你，我想到了自己。 在晚风中轻 支持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沿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一瓜如意，五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涂城嘉兴建材城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奖乐翻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生活与梦想是是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居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为什么这么笑？因为刚看完听众留言。OK， 首先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也值得，太搞笑了。这是一个7分钟的视频，今天在朋友圈当中被传疯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哈？7分钟，我看了14分钟，因为我看了两遍，给我笑的肚子都有6块腹肌了。这段视频是什么呢？这是发生在青岛的一件事情，在两个女士哈开着一辆车在停车场里头，然后呢是一个圆形停车场，其中有一个停车的位置，这个其中一个开车的女司机呢，女士哈，就想试图把这个车停到那个该有的位置上停泊下去，但问题是呢，怎么弄这个角度都不对啊。于是呢，坐在副驾驶的那个女士就下了车，视频当中看到她走到那个停车位的尽头，然后指挥一下她，但问题是即使这女司机的朋友下车指挥了，这个女司机挪车泊位的角度越发变得匪夷所思，那个角度啊，最后呢实在不行不行了，女司机也下车了，车上没人了，他们怎么办呢？不走寻常路啊，放弃开车把这个车开进车位，改用手抬。但那车多重啊，是吧？两女的肯定抬不动的。但是呢，事情就在此刻发生了奇妙的转机，保安来了。然后呢，这保安就说：“哎，你们在干嘛呢？怎么在抬车啊？”两女的就说：“哎，我们这车停不进去。”然后保安就帮他们抬。最后的最后是什么状况哈？就在旁边有一个男司机正好停完车，然后看到这边的状况呢，也是过来问说：“哎，你们干嘛呢？”就解释了一番，说我们车停不进去。于是呢，这男司机就说：“我来吧。”于是走到了驾驶那个座位，就转了一下，一把手就把车停进去了。是不是很搞笑？女司机停车失败过后不行，用手抬车。你说这俩女司机实在是太傻了，对不对啊？这么重的车竟然用手抬，你抬你能抬得动吗？你应该推呀。咋给我一定用推的。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对视，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习惯转头白眼窗戏，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着行囊我要去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决定的方向，我只要这 这几年呢，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校园当中啊，会有一些霸凌，特别是像我记得前段时间美国好像判处了这么一个案件哈，也是亚洲的孩子到美国去上学也出现了霸凌的事件，包括我们中国的学校哈，也出现了一些像小孩子不敢去上学哈，就到了学校之后，有一些同学就把这个厕所里的垃圾桶啊盖在他头上啊之类的，造成了心灵的创伤。其实这样的现象呢，这两年是曝光的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会看到的越来越多，其实一直都存在啊。那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是发现呢，低年级的学生遭遇到这种校园欺凌的频率会比高年级的学生更高一点，因为低年级的学生没有自我保护嘛，这种能力比较弱。另外呢，男生遭到欺负的频率程度也比女生要高一点，但是这个我怀疑啊。那北京智库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呢，是调查了12所学校的1003名学生，然后其中有半数的学生都说，有同学故意撞我。那有6%的是说，几乎每天在学校都可以，都是学校那些恶霸学生欺凌的对象哈。同时呢，还有个现象是说，如果你成绩不好，也会比这种优质学校的学生被欺负的更多。还有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钱的话，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遭受到一些校园的欺负事件。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啊，我都觉得，我就想安慰安慰这些孩子们哈，就是其实人生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事件，比如说故意撞你一下呀，欺负你一下，不跟你说话呀，排挤你呀，放宽心啊，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十一二嘛，是吧？生活都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嘛，是吧？总是有喜有悲，悲悲悲悲悲悲悲悲悲悲悲嘛，是吧？慢慢的你就适应了，不要着急啊，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所有的事情等你出了学校就会慢慢慢慢非常慢的好起来的。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 噜咕咕咕咕咕咕。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廊坊晴，31度到14度，首都北京晴，30度到14度，近邻天津晴，28度到1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被狗咬伤的急救方法。被狗咬伤的伤口多呈不规则的形状，深浅不一，会流血肿胀，伤口污染严重的时候容易发生感染。被狗咬伤之后呀，要及时的清洗伤口，防止发生感染，并且预防狂犬病的发生。第一，应该尽快的处理伤口，快速脱下或撕开受伤部位的衣服，用大量清水来冲洗伤口，可以用喷淋或者用盆往伤口上倒水冲洗，反复进行，务必在3到5分钟之内使伤口得到充分冲洗。第二点，可以用碘酒消毒伤口。第三，尽可能早的注射狂犬病疫苗，必要的时候要注射抗狂犬免疫血清。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4月29日至5月1日，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每三天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啦，你有钱吗？没有钱也可以关注一下有钱人嘛，对吧？这是商业杂志福布斯又出来排行榜了啊，这是华人富豪排行榜，也就是中国的有钱人。第一名，大连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他以313亿美元的资产登上了福布斯年度华人排行榜的榜首。第二名呢是香港的那个李嘉诚，对吧？这也是紧随其后，312亿美元。另外呢还有这个顺丰速运董事长王卫，哎，这次他在榜单上排到了第七位。这家快递公司在 A 股上市之后呢，这个王卫的个人资产是跃升到了159亿美元。另外像阿里巴巴呀，阿里巴巴的马云、啊、还有腾讯的马化腾，他们都保持着过去自己的位置哈，财富都增长了。缩水的是百度的李彦宏，他的财富说缩水了20亿，掉出了前十名。这富豪榜竞争很激烈的是吧，但是王健林拿第一名呢也是实至名归哈、啊、他确实厉害是吧，现在而且还办了这个万达游乐园之后呢就更厉害了，而且还放出狠话，当时办的时候说我们要以群狼之势让迪士尼游乐园没了钱赚是吧，我们有万达游乐园了是吧，本土游乐园。可是呢有一些懂行的人呢就跟王健林说，你看人家迪士尼做的不仅仅是游乐设施哦，他还做的是文化耶，你看他们的电影米老鼠唐老鸭的电影文化都在游乐园当中有体现哦，他们是有电影的有文化的。王健林说，那我们万达影业也建立我们属于中国的游乐园文化呀，我们也做电影啊。话很大哦，我听说这话之后，景甜说，那个王先生啊，要不然你也学我洗把脸清醒一下呀。 刚才你吹了主意的父亲孩子提出随意，山南街上恋人年轻， 深深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是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始，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给我给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怎这次是欢天游戏，甲乙丙丁。天空天天放藏心机，讨好世人的心，金钱真是割得了气，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聊昨晚我们在一起，心里感情儿童一闪一闪亮晶晶，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对你敬一个礼， 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去了日本，看见了什么，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辗转于各地哈，去了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现北京师傅那个能砍呐，既能砍又能绕，越能砍越能绕。后来呢就去了趟日本，就发现坐到车里之后，司机问完了路线之后，跟他说话司机都不跟他说话，这是什么东西。打电话回家，这是渊博的韩梅梅老婆说，老公啊，他们是Silent Taxis。 什么是 Silent Taxis？ 这是日本推出的沉默出租车。 Well, Silent Taxis refers to a Japanese cab company Well, they bans drivers from starting conversation. 有一个日本的出租公司哈，是禁止他们的司机问完了这个目的地之后砍大山，绝对不允许。因为通常情况下呢，确实我们上了出租车之后啊，可能心里想事儿会想要静静，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坐的是这种 silent taxis 沉默出租车呢，就会比较方便。司机除了跟你问候确定路线之外，不会跟你做任何攀谈和闲聊。目前呢这种沉默出租车哈，在日本只有5辆，是在试运行的阶段。那你上了车之后呢，其实它这个车的外形跟正常的出租车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在客人的座椅的背靠背上会有一个公告，上面写着几个字提醒乘客，这个是 silent taxis， 我们是沉默的出租车，所以我们不会打扰你。不过呢李雷听说这种 silent taxi 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赶紧跟老婆说，太好了，正好我想静静。老婆说，静静是谁？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虽然你有了爱装潇洒，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心上棉花糖融化。 虽然你有剩下的重沙，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和你无厘头的话。 Oh, no.

着想等你出现，再见不见不见，心碎我可能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分手中你会爱的心没和弦，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走，隐形感觉困住我不变的誓言，多眼泪断了线，那夜即使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我可能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你一抬头就看见，我也你一抬头就看见。 是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就很多听众在群里说，比如说再见昨天留言说，哎呀还是老家好啊，孩子怎么蹦都没有湿啊，所以你知道这解决方案是什么吗？就是如果想彻底解决你们家邻里楼上或者是左边楼间噪音太重的问题的话，除了买强震器啊，还可以去盖一栋别墅。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话说太过没意义，感情已满意，怎会没有痕迹？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尊敬的某某某住户，您的声音已经打扰到邻居的休息啦。尊敬的某某某住户，请您教育您孩子的声音，轻声说话，礼貌举止，做谦谦君子。尊敬的某某某住户，良好的邻里关系需要你我共同创造。这个 Nick， 那个物业说他们要雇你做员工。当然了，这个他说我虽然打了这么多字贴在他家门上也没起多大效果哈，一周之后又恢复原样了，然后我就再写再贴。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无人水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一天到晚悠悠的云呀雨不停留，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呀不停休。 乃静说，公司宿舍隔壁住着一哥们，脚臭味那是生化级的，每次他穿这种拖鞋从楼道里走过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了一场生化危机呀。那个安乃静，我跟你说啊，最近学会游泳了。那个安乃静啊，